无论是大乘佛法小乘佛法，将修行归纳到一句话，就是修清净心。修清净心这一件事情，对我们今天中下根人就是长期的工作啊。当然要是这一生一世就把这个心能够修得清清净净的，那是最好。不能够呢，那也只好是一步一步的慢慢来。修清净心也是不容易的。那么心修清净心不容易，那修清净身容易不容易呢？难办的摆到后头，容易办的先办好。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学道的人素质外表，我们是说了多少回了啊？从我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到我们人的素质。你看看禅堂门口这两个兼职寮，你们走去看看，跟我们禅堂的打气，说是这是最高学府，又是选佛道场，又是在打气呢，专门用功的，相应不相应呢？法轮未转，世轮先行，那也是不可缺少的。但是世轮先行，那是有规矩的，如法的行。你看这个门口这个我们这个兼职寮那天，那像什么样的？不是我这个人嘴啰嗦，老说净说人家的坏话。你好，我就说你好话呀。过春节发的这个普查的这个吃的东西，那只能够摆在自己疗房里向用，是不能够拿着这个兼职寮里来用的。你看你这个那个都是这个拉这个两个兼职寮，就像特别是南众的这个兼职寮啊，像垃圾堆，你们自己去看看。禅堂呢，扳手师傅也不管，围炉师傅也不管，听气自然。我不说，你们自己去看看，对不啦？那个兼职寮就是供给茶水的，应该吃点小点心，那是有计划、有时间供应的，那多难看呢！每个抽屉里像开一半丢一半，那个花生壳子什么东西乱七八糟，就从这些个表面看我们的素质，对吧？人都要个体面的，那能够看吗？不能登大雅之堂啊。跟搞门寺作为一个最高学府选佛道场来说是不相适应的。还偏偏有人每支香，凡是打过抽，凡是这个起炉香以后或者什么时候，他都到把那儿去弄点吃吃， 哪怕吃一个花生果子也是好的，这仍然是打气啊。嗯，打气是这么打吗？嗯，哎，还有个别的呢，这每只香都要光顾那个地方啊，都一边点吃的。嗯，啊，我们一开始就跟着大家说了啊。你自己在房间里下，就是我的生活上有所需要吃的东西呢，这我们就不问了。这禅堂的呢，供给吃的东西呢，那是有计划的、有规矩的，啊，不能哈来。嗯，你看那个，就那种现象，那是清净心的人做出来的吗？这不清净啊。啊，这是容易做到的，说是叫你这个心清净，清净到一念不生。我说那我困难了啊，叫你把那个煎制疗收拾干净一点行不行啊？嗯，我们也感觉到在禅堂里像管事啊讲话都有困难。你说我们这个话讲得给什么人听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啊，到什么时候禅堂门口这两个监制了走进去清清楚楚干干净净，哎，这禅堂基本上呢够资格了啊，够资格住嘎木寺这个禅堂，是吧？啊，我说这个话就比较严格了，否则的话你不够资格住嘎木寺这个禅堂。嗯，啊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嘎木寺这个禅堂不是垃圾堆啊，这是清净道场啊。嗯，什么事都要放下，那个心不清净嘛，我们就摆在一边，你这个表面环境都搞不干净，这怎么行呢？嗯，说是搞木寺是天下人当参学的，就是把这些东西也被人家参学的去，就说不过去了。嗯，说来说去就是修行难、学道难、住丛林也难，都想自由自便，就难在这个地方。嗯，啊，作为一个道场，它都有一定的规矩。嗯，就是把我们这个身心啊100%的纳入这个轨道就好了。嗯，刚才我们还谈到的，说是现在什么都要改啊，什么都要改，什么都要改，怎么改法的呢？什么都不要啊。嗯，啊，如果改的比现在的规矩还要严格一点，那就好；如果比现在规矩稍微松弛一点，那就是每况愈下了。嗯，丛林下的规矩，用功的法则，它的目的呢，都是要束我们的身心的。啊，我们这个身心就像心猿意马一样，啊，把这个缰绳拴拴，就乱跑，乱犯苗家。啊，这个道理很容易懂吗？嗯。是的，什么事情一分为二。嗯，我们讲到这一方面以后呢，我们还讲到这一面。嗯，也不能不讲。嗯，做得到做不到那是个人的事情。嗯，啊，但是长春不讲，那长春有责任要跟大家讲。 我们这两天在这个过了年以后啊，再打两个巩固禅期，随便再跟大家这个把这个佛法的有些道理啊，给初发心的同参道友啊，大家互相交换交换意见，如果认为是合乎自己的口味的，那你就吸收一点儿啊。佛法的道理多呢，佛法有无量义啊，每一法都有无量义，那才是真正的佛法。禅宗这一法也不例外，无论你从哪一方面上讲都有无量义。这个无量义是怎么来的，就是众生的善根福的智慧层次不一样，立场不一样，观点不一样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就多了。就像我们社会上常讲的俗话啊，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是小媳妇儿还有一个妯娌理，她有个理，对吧？佛法也是这个样子，大乘根基的所见的跟小乘根基所见的就不同，圣人所见的跟凡夫所见的就不同。这就佛法有无量义。要是概括佛法，整个的佛法用概括的语言讲这个佛法，那就是博大精深实际上不是博大精深呢，那这不是凡夫的境界。用凡夫心讲佛法，谁都讲吗？谁都讲有根据的讲，可不能根据自己的胡思乱想哈讲是不行的，必须有根据。说我们这次这两天讲的就是根据楞严经有些道理，楞严经有些道理呢，这个道理一般经典上呢它是不大说的，这楞严经呢说的最清楚，也是佛法的根本道理。讲一个众生跟佛不二不变，什么东西不二不变呢？什么东西众生与佛是不二不变的呢？在经中讲，他是讲的呢，那就上规矩了，不是像我们这讲话呀，比较随便。那经中讲话呢，那是讲的是规规矩矩的。但是我们阅读经典也要特别细心，要注意，甚至于一字之差把这个道理呢就完全弄错了，一个字怎么能弄错啊？经中讲那个众生跟佛的无二不变呢，他有这么两句话，十二类众生这无量国土十二类众生跟佛不二不变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本皎妙明 较远心体，这个东西众生跟佛呢是无二无别的。你看这两句话怎么解释啊？嗯，啊，通常讲心腹即众生是三无差别啊，什么东西无差别，把它说的呢具体一点真实一点，叫个本角妙明啊，较远心体，嗯，一文字起观照啊，一观照正实相，文字是文字般若啦，嗯，什么叫个本角呢？这个本这一个字在佛教里是常用的，嗯，比如说我们这个禅宗叫本来面目，本地风光啊，我们现在呢在这禅堂里想讲话呢，又讲到一个说是禅宗是佛法的根本，嗯，漏斗大师也讲的，漏斗大师讲以无住为本，以无相为体，以无念为宗。虽然这些个话呢是常常挂在口边上讲，但是不等于我们现在听话的人时时刻刻有这个念头，有这个观念，有这么一个关照。那这个道理呢并不是时时现前的，我说过了，你听过了就没有了。嗯，本角妙明啊，首先讲一个本，就是本来，这个本来从哪来的？从什么时候来的？根据什么来的？嗯，啊，那我们也要有一个认识呢，学佛法吗？啊，比方说我们现在一个人，嗯，这是讲到今生，这个今生从哪来的呢？今生从前生来的。那么前生又从哪来的呢？啊，前生也是从前生来的。那前生还有前生还有前生，这好像是没得头，好像是没得头，就真正没得头。说这佛法讲无始啊，这本是没有始的，并不是像世间法它任何东西都有个始，都有个始啊，打妄想也有个始，懂了？我这个人一生都有始啊，从开始一岁两岁到现在50岁80岁，它都有个始呢。造这个房子也有始，本来没有这个房子啊，我从哪一年哪一月开始打桩哦，就起房子，它也有始。我有讲到佛法，人人本具的现前这一念，讲就是讲这一念啊，这一念是从哪来的？我们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念呐？啊，这一念从哪来的呢？佛在经中告诉我们呐，本来就有的。你看这个事儿就微妙不可思议了，是本来就有的。啊，什么东西是本来就有的？嗯，有因有果的不算有，不算是本来就有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非因非果，非自然， 非因缘，那这个东西是本来就本来有的。如果这个道理要是不懂的，那就举一个譬喻啊，我这个山河大地、草木丛林，包括我们这个地球、三千大千世界、无量世界、恒沙世界，都是有因有果的，都是有始的，也有终的啊。但是有一个东西呢，无始的，虚空没得始啊。从我们这个凡夫境界，我们就是这样讲，暂时这样讲，方便方便，便于理解。你这个虚空什么时候有的？盖一间房子，这间房子建好了以后，好像这个房子里头呢就有这么一个空间，给我们在里边使用，刨香、坐香，种种作业。那么这个空不是因为盖房子才有这个空啊，没有盖这个房子之前，这个空就有的，本有的啊。我们说是这样讲呢，是一种权巧方便，因为这个空本身呢也是妄想来的啊，这叫做完空啊。不然的话，你们要去看那个楞严经呢，他就告诉我们了，这个空完空也是从妄想来的，迷妄有虚空，有漏空就有了世界，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得摆在什么地方呢啊，一空立世界啊。本有的这个东西不是木头，不是无知的东西，是有觉悟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当然这一念心呢，这一念心啊，就叫做佛性吗？本角本有的啊，本角妙明。你说这个我们众生这一念心，它为什么妙呢？生死的凡夫怎么会妙得起来呢？智者大师说的，具否凡夫，具足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妙了。具否凡夫呢，就是具足烦恼的，生死凡夫没有断烦恼，也没有了生死，但是他能够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啊。这跟我们说呢，就有点好像就有点隔阂。你说我们具足烦恼，能知如来秘密执藏，他说我现在心里就是糊里糊涂的，是吧？有的人他就不糊里糊涂的啊。这个指什么人呢？这是智者大师讲的。智者大师论他的位子，那是无偏外凡位啊，较迷高未迷下，就较高了。在他那个较就是圆较。论智者大师的位置，智者大师是东土小世家呀，勤见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。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从他的位置上的是凡夫位还是外凡位？所有的烦恼都没有断，见思尘沙无明都没有断，但是他能够知道如来的秘密之大，所有的佛法他都能明了，不然怎么能够通东土小世家呢？你看看，我们也有烦恼啊，我们烦恼那比智者大师还要多，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呢？ 所以他称为妙啊，凡夫的众生记住佛的一切功德、福德、智慧都有，啊，什么三门六通是吧？五眼六通都有，而且这一念这本角这一念呢，叫做明妙明，它不是黑暗的，不是黑暗的。我们现在为什么黑暗呢？众生一迷了以后，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，假使说我们现在禅堂里还没有电灯，白天没有太阳，夜里下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没有任何照明的东西，你打开眼睛来看，你看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了？黑咕隆咚，人家过去人说说笑话的，山是晚上打牛皮灯笼上煤炭山，黑的，黑咕隆咚啊，毁昧为空啊，这个空就是一个大黑暗的啊。如果没有电灯，没有太阳，没有什么东西，你什么东西看不到啊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无明啊。总是有烦恼啊，所以就有无明，有无明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啊。没有无明了，或者是少许有一点，有一点什么无明少一点，那还有层次的，那这境界就不一样啊。我听到人家讲，虚云老和尚在世的时候，他那时候住山，有一天他都下山办事情，回来的晚了，那虚云老和尚他是用功的人，他心里是静的，虽然晚了，天黑了，他不觉得是黑的，他还是照走这个路啊，和白天一样，他就在那儿走，无巧呢，从山上下来个人，因为黑了嘛，人家是打个灯笼的下来了，看到这路上遇到这个虚云老和尚，他说你怎么天这么黑了，你怎么不打个灯笼，你是怎么走好的呢？那虚云老和尚说啊，天黑了，就是这么一念之间，说是黑了，马上天就黑下来了。一切唯心造啊。那个虚云老和尚从他当时的这个情况来看啊，因为他在定中，定呢就是光明的啊，定越深光明越大，所以他们就没有黑暗。凡是有定的人，他就有这个天眼通啊，有他心通，他就通了。没得定力的人呢，处处都是障碍，什么都不通，毁昧为空。那个但是经中讲啊，就是众生跟佛的共通点，就是本角妙明，角缘心体。那个经中就是说的，本角妙明，角缘心体，这个东西呢是跟佛是一样的啊，本来的觉悟就是本觉啊，可 开始觉悟呢，那叫做实觉啊。经过不断的修正，那么到了呢最后呢，那就是那个大觉，大觉圆满啊。可见在这觉悟就是光明的，觉悟的对面就是迷，迷就是黑暗的。我们现在都处于黑暗之中。这个本觉妙明觉圆的心体，不是我们人法界有，十二类生都有啊。这个十二类生指的什么啊？要是稍微加以解释呢，那个十二类生是三界之内的众生，就是包括在内的。我们要知道这个消佛呀，要是从初发现一点一点地理学都应当知道的。那个经中讲这个经中的语言，经中的文字是非常严格的啊。十方国土十二类生，十方国土指什么地方呢啊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这是给初发心的，我们就上这个幼儿课。释迦牟尼佛的画土啊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画的这么一个范围，教化众生的这么一个范围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指什么？三次眼千，故称为三千啊。百亿须弥，百亿日月，百亿四天下，这称为一个小世界。一千个小世界成为一个中世界，一千个中世界成为一个大千世界，所以成为三次延千，成为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这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依佛所化的这个国度。那么这个国度是什么国度呢？果度有四种，有凡有圣啊，有高有低。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果度，释迦牟尼佛依佛所化的果度，这三千大千世界果度呢，这叫做凡圣通居度啊，以凡夫为主啊，圣人是我们真的是深入众生界啊，来道驾慈航，来教化众生的啊，和光通尘，这叫做方凡圣通居度。就是我们现在禅堂里像也是凡圣通居啊，龙蛇凤爪凡圣通居，你晓得哪个是圣人呢？你晓得我们这个禅堂里哪个是再来的菩萨？我们是凡夫肉眼看不到哎，啊，都有硬化的，啊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依佛所化的国度是什么国度呢？是有漏微尘国，是有漏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大千世界的众生呢，都是有烦恼的。见思尘沙无明都居住啊，指这个十二类生，三千大千的世界都不出乎这个十二类生，下至卧壁地狱，上至于飞翔天，都在六道轮回之中。这是一点。我们还要知道，这是有漏的，还有无漏的，有漏微尘国是对无漏微尘国说的，上边还有方便有余度、实报庄严度， 还有一个常寂光净度。这个怎么分辨呢？我们要知道这个四度就是四种果度了，在什么地方？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我不是说过的吗？啊，有人是记得的。四度非方域，情声耐不通，物密分大小，静会各西东，春风聚于腹，无处不发红。众生的心呢，是处处执着，认为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一个地方，那个方便有余土呢，恐怕另外又有一个地方，那么还有十宝庄严土呢，恐怕又有一个地方，啊，什么地方叫个常寂光净土，恐怕又有个地方。众生的心是割爱的，他不晓得这个四度啊，这个四种果都在什么地方啊？你说四种在什么地方啊？啊啊，情上就有障碍了，就有隔阂了，没有情了，四度你说在什么地方？都在我们一念心中啊，这一念心没有任何东西都包括在里头，四度都包括在一念心中当中，没有障碍。有障碍没有障碍？没有障碍啊。凡圣同居度，有烦恼，有生死，有漏。漏呢就是漏落在生死这个漏啊。这个无漏，出了三界就无漏了。这个呢还要分大小乘，方便有余土，这个土呢不那个土，那个度，方便有余度。生在方便有余土，就是了了分段生死的啊，像声闻、缘觉啊，权位的菩萨都生在这个地方。那个方便有余土人也是非常殊胜的啊，当然我是没去过，想象当中这经中的介绍，他了了生死了，没有烦恼了，没有三界的烦恼了啊，虽然没有了了这个尘沙无名，还有尘沙还有无名的没有断掉啊啊，分段生死了了。你比如说大无罗汉啊啊，权威的菩萨，那都是圣人呐，证了果的。我们这个果度是有成住坏空，方便有余土有没有成住坏空啊？没有的。十宝庄严度有没有成住坏空啊？没有的。常寂光净度有没有成住坏空啊？没有的。这个楞严经讲这个魔镜啊，要讲什么呢？就是讲这个用功的人啊，功夫用到一定的程度，比如开了悟了啊，那开了悟了呀，天摇地动。有些人就讲说开了悟了，天摇地动啊，说是现在你说你开了悟了，哪个做证明呢？天地做证明。好像以为这是老和尚自己呀、自作主张，就是这么立这么个规矩，是不是自作主张立这个规矩啊？啊，这个规矩是有佛法的根据的，是有来源的。啊，若人一念归真，十方世界十方虚空尽皆消损，虚空都消损了，都没有了，都坏掉了， 那个一切的微尘国度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国度啊，那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所有十方的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，虚空都没有了，那还有三千大千世界呢？啊，虚空没有了，因为这个虚空呢是说的这个晚空，说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，这是众生的妄想所建立的，造业造的来的，是假的，这本来就是空的。由于众生执着，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受生子轮回苦啊，开了悟了啊，这个开了悟了以后嘛，人也空了，法也空了啊，都空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你看这个楞严经中佛说的，若人一念归真啊，这个法真归元啊，十方世界是不是十方世界？十方虚空，细节消损啊，何况在这个虚空当中的这个世界呢？像这些个道理，我们对朝些初发心的人就不能接受，我懂不了的啊。因为那我糊里糊涂的这个佛法他接受不了的。那所以老和尚在禅堂里向东迁打气立正过规矩，叫你道念佛是谁啊，你道得出来要天摇地动，这是有根据的，并不是搞么子就随便哈利的，有这个规矩啊，你这个开了悟了就是发真归元嘛啊，你这一发真归元不了了不大紧了，那个十方世界都消损了，都坏了，都没有了，你看这个力量有多大啊。我记得搞门寺原有的那个法堂，这才多少年下来，这就好几十年下来了。搞门寺经过文化大革命，所有的房屋都拆光了，所有的文字都没有了啊，搞门寺可以到现在是从零开始的，什么文字都没有了，除了在我们心目记忆当中的老和尚在那个法堂啊有这么一副对子，就在法堂的东西两边的后头两根柱子高头有这么一副对子，这个我还记得。那么看起来，现在看起来这副对子是有根据的，有理论根据，佛经中说的，有事实根据，自己亲证的。那么这个对子是怎么写的呢？因为搞门寺是棒喝门庭，德山棒林济鹤啊，老和尚就用这个林济德山呢，就写了这么一副对子。这副对子大家听好，我给你们念一念啊。德山棒打破虚空粉碎，非为了事啊。下一句呢，就是林济鹤震翻大地平尘，未尽犬功。那么这两句话的根据就是从楞严经中来的啊，有根据的啊。这根据老和尚自己的悟境，就是这么个境界。说是我开悟了，你说这开悟是什么样的？一开悟不好了，虚空粉碎了， 大地平沉了，你好像就是好像你这个和尚就说大话呀，这好像说大话吓唬人的，实际上呢这是真的，哎哎，千真万确的事儿。佛说的吗？嗯，你要不相信，你加紧用功，你一生开了悟了，铜底脱落了，哦，那就看到啊，哦，你要是不相信，虚云老和尚也说过的啊。虚云老和尚开了悟了，这不是在搞木寺打气开悟的吗？也就是我们晚上这个阳香开净吃开水呀，倒开水的人不当心，把那个开水呀倒在手上了，这个手背一烫，把这杯子就掉到地下来了，杯子掉了地一响，哦，虚云老和尚开悟了。你看开了悟以后，他那个境界呢当时就变了，转凡成圣，转迷成悟，他就有话说了啊！你看那个话怎么说的，把杯子普落地，响声鸣沥沥，这虚空粉碎也，狂心当下戏，他就用了这么一句话，虚空粉碎。你以为那虚云老和尚又是哈说的啊？那虚空怎么粉碎呢？虚空本来就没有东西，怎么粉碎法的呢？说是我手上拿这个杯子不当心掉到地下，这个打碎了，这个呢我还相信啊。那个虚空就没有这个东西，怎么粉碎呢？还是真的。嗯，你们要相信佛法呀，要对佛法要生信心呐，啊，要建立我们的信心。所以现在小伙的人说起来，我是信佛信佛的，你那是叫什么信佛啊？那你那只能叫做朴素的感情，好像是小伙好。哎，你看这小伙这多好啊，他诸能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蛮好的，将来还要成佛。实际什么叫做佛法，他莫名其妙。所以他这种信心呢叫做朴素的啊啊，朴素呢就是没有多大的道理的了啊。嗯啊，楞严经就是说的，若人若有一人发真归远，十方世界，十方不是十方世界，十方虚空细节消损，就从这儿来的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楞严经，讲五十种淫魔，为什么讲那个讲这个东西呢？你要晓得这个修道的人呐、啊，这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啊。你这一修道要说开悟那不得了，嗯，那个魔王的宫殿呐、啊，天上的宫殿呐、啊，都摇起来了啊，要塌了，他害怕呀。嗯，那么说是现在，你说是我们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人开悟啊啊，说是现在我们现在我们这搞木寺没人开悟，这别的地方还有人开悟啊。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人开悟成佛，其他的世界有人开悟成佛啊，时时刻刻都有人成佛成正觉啊。那我们那个虚空都粉碎呀、啊，啊，都山崩地裂一样都粉碎了，那我们为什么没得感觉呢？啊，这个感觉，嗯，这是我们心，我们的心顿了，迷深了，感觉不到啊。尽管一天到晚天在摇地在动，我们感觉不到。嗯，原因就是我们迷深了，麻木不仁。你怎么晓得呢？啊， 佛法不可思议啊，佛法太殊胜了。之所以我们建立不起信心，之所以这个用功用不上去，就是这个理路你没有找到，对真正的佛法生不起好要之心。你要真正能收起好要之心，叫你不相信也不行啊，叫你不用功也不行啊。你看楞严经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的吧，就是在最后说的啊。如果我们要是修禅宗的人啊，会用功啊，入了定了，得了三昧了，那跟十方的主大菩萨，跟一切大无罗汉，这信经通文当处沾染。如果你们初发心的要是看到这么几句话以后，你做如何理解呢？诸大菩萨修行用功的人啊，诸大罗汉都是断了烦恼的啊，有一定的定境的，有一定的定境以后，这个定境呢是相通的，所以说是信境通稳啊，当处沾染。用功的人跟诸大菩萨跟一切大无罗汉这个心呢就相通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所证的是这个样子，我证的也是这个样子，大家都证的一个境界，心就通了。我昨天说的啊，十方一切佛共通一法身，通就是这么通的。我们众生不能够跟佛菩萨相通，就我们有障碍。这个障碍呢，并不是不是佛给我们做障，自己障碍了自己啊。就是众生与佛的心是一个样啊，一个样。你这个肚皮里想装的什么东西啊，佛这个肚皮里装的什么东西啊，它就不一样嘛。理是一样的，事不一样啊。这个心经通文，从深处讲，这是讲圣人，讲诸佛都成了佛了啊，共同一法身，那不都是一个身吗？啊，成了一个心，不能分家的。怎么分法的？共同一法身。要是讲这个浅显的事例，你的心跟我的心能不能通啊？比如说我想你，我这个心呐、啊，比如说你在。还是在搞我们寺，还是不在搞我们寺，在其他地方，我将来我想你，或者种种原因我在想你，我想你在我这个心当中就现你这个人，对不对啊？我想跟你有桩事情跟你商量，跟你通一个消息，人是不在面前的，离得我很远，哪怕在北京，哪怕在日本啊，哪怕在美国，我这一动念，这个心就现，他这个人就现前了。我这一想就跟打电话一样，我想你，就是打电话他接到呢，这就通了，那是用电话通的。他说我想你，这我想，他知不知道呢？他不知道，懂了？啊，这个感应还不成熟，条件还不够。我说这么个例子啊，那个我记得在年前在禅堂的讲话是讲这个徐大拿太子做布施，把两个孩子，他在那个被国王流放在坦特山，后来有一个婆罗门向他乞讨这个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小孩啊。那么徐大拿太子在这入山上生活蛮苦的， 徐大拿的夫人呢，天天上山的采果子维持生活啊。那个婆罗门呢，要这两个孩子，两个孩子舍不得父母，母亲也不在家，怎么办呢？又哭又喊，喊妈妈呀。你看这个妈妈，母亲在山上采果子，她那一天呢，她心里向呢就不平静了，忽然感觉到心惊啊，脚板心的发痒啊，眼睛呢流眼泪。他说我这个从来没有这种现象，这个现象从哪来的啊？这一定有事儿，这好像这个事儿呢又不是好像是蛮重要的。嗯，他说我还要不要采果子了，赶快回去，恐怕家里发生什么事儿。他回来想回来，他这种现象是从哪来的，就是两个小孩子喊的啊，他就通了，母子连心呐、啊，通不通呢？啊，这是《佛经》中讲的这么一段故事。嗯，还有我们世间上啊，比如说过去这个封建社会，嗯，我也是听到人家说的，有这么一户人家啊。这个男的不在家，那女的在家。嗯，封建社会啊，啊，男女授受不亲呐、啊，来了朋友了，敲门。哎、啊，男朋友，里面呢就是一个女主人在家，妇女在家里呀，他不能开门，急得不得了，啊，他就咬他这个指头。咬这个手指头啊，一咬男人就晓得了，赶快回来啊，这是这个儿子咬这个儿子是不在家吗，儿子是男的啊，你说他怎么通的啊？妈妈咬这个手指头，儿子怎么会晓得的呢？啊，这种事情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要是跟你们说说笑话呀，我就有这种感觉。这个不是迷信，那还是真的。就是说这个眼跳，这个人呢有时候眼跳啊，人家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福什么的，眼跳啊，你说眼跳也蛮灵的，对我就蛮灵的，如果是有人想把钞票挖我，啊，无论是哪一个人，无论在搞么事还是在外边，我心里现在就有感觉，这眼就跳，我就晓得，但是多少钱不晓得个，姓什么不晓得个，啊，这好事情他跳，坏事情也跳，我记得这是在几十年前的，那时候我在课堂当大职课啦，给常州办事儿啦，我好像是，这就是我就是随便说说，好像是我那一次呢，好像是办了一件事，就办了一件错事儿，办了错事儿，我心里就有这个感觉啊，哎呀，这个是恐怕那是老黄当家，老黄兄弟不得了，我想这个恐怕这一关不过不了去，哪晓得呢？说过这个话以后呢，这个眼睛就跳了，跳得蛮厉害。我心的话，这下子不得了，那老和尚，也就是心里想，哦，我叫你办点事儿，你给我弄得这种样子，我非要K 你不行。他也没跟哪个讲啊，他我这眼睛就跳起来了，跳进去心跳，我心的话这下子麻烦了，结果老黄把我喊着去啊，收拾了一顿，收拾的蛮厉害啦，那个是老黄是毫不客气的，那恨不得的我有地有货就钻下去了，你说这个是什么道理啊？ 老夫人并没有说哦，怎么哪个他是个种坏东西，他说偷偷是我非要跟他讲规矩收拾他，没有说，他心里动这个念头，他动这个念头我就有感觉啊，这是就凡夫位上啊，就是这种心灵的感通有因缘啊，它就显现，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样子，因为众生迷嘛。你比如说十方诸佛都开悟了，都在天摇地动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晓得吗？不晓得。